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讲啊，这个凝血啊，就是人体血管里边这个凝血和抗凝血之间这个动态平衡，是我们正常机体维持体内这个血液流动状态以及防止血液丢失的这个关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血管里边，它这个血液啊，它是具有凝血的这个系统，也有抗凝血这个系统，就是当它平衡的时候，维持着我们血液流动这个状态。在理论上我们说这个血液凝固呢，我们简称为这个凝血，就是血液由这个液体状态转变为凝胶状态这个过程。当我们这个血管破裂发生出血的时候呢，损伤的局部呢，它又通过这个血管收缩、血小板这个脂血栓形成以及这个血液凝固，这样它使我们小血管这个伤口这个缩小闭塞，血流这个减缓甚至那个停止，这样呢就避免了过度这个失血，我们把这个称为什么止血反应。所以这个凝血和止血呢，在我们人体这个生理活动它都是有必要的。在机体维持血液正常循环或者生理性止血的过程中呢，那么凝血系统还有这个抗凝与纤维蛋白原溶解系统啊，血管以及这个血细胞构成了我们人体这个凝血和抗凝血这个平衡，这四个基本的环节。可是在我们患病的情况下，在我们血管发生斑块的情况下，在我们内皮血管内皮损伤的情况下，当我刚才说的这些环节它发生障碍的时候，就可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各种凝血与抗凝血这个平衡紊乱。紊乱就会发生什么呢？你尤其像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脑梗患者来说，或者有高血压这个并发症这个动脉硬化来说，你血管内皮这个损伤就可能导致什么？你的凝血系统强于这个抗凝血系统。那这么强的结果大家都能判断来，你就很容易在你血管某个梗塞的部位发生这种凝血。所以如果这个凝血这个斑块脱落，我们把那个叫栓子，栓子那就有可能流到哪里堵到哪里。我们听过肺栓塞，我们听过这个下肢这个栓塞，我们如果这个栓子堵住了这个血管，那你看你堵在什么部位，你这个血管所管理的那一片那个组织呢，它就会坏死，我们把这叫坏疽。你像昨天李先生这个情况呢，他就是属于这个凝血系统和抗凝血系统失衡，发生了这个流动性栓子，发生了这个截肢。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抗凝血系统差的情况下，在动脉硬化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个脑梗的患者，有些人再到后续发展会是什么呢？就脑出血。因为你的凝血机制发生了问题，在血管脆性 增加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后，你那个纤维组织多的情况下，如果正好再加这个血压这个波动，就容易发生这个出血现象。昨天这个李先生这个不幸啊，因为这个酸子的作用发生了栓塞，发生了这个截肢，这个噩梦还没有做完。紧接着大家可以听他下边又发生了什么。 2月20几号出了院了，等于这个第一次手术这一过程过去了，让我出院，说的要出院赶紧出院吧，出院了，出院了。后来我接回家3月6号，他那天呢回到家以后还是这样的，这个腿我小心翼翼的每天给他包扎，每天给他上药，每天都还挺好的，还唯独就这靠骨头这块这个肉啊没烂，在家里头没烂，就老长不好， 愈合不了， 哎，老愈合不好， 循环不好， 对，老愈合不好，但是没有烂，没因为我弄得非常好，然后呢，他人呢，意识有，但说不了话，这连一个字都不能说了。哎，意识有，然后人我是那天是星期六，我记得是星期六嘛，我拿着这个小凳子坐在那个床边，我说老李啊，我给你读一读，我说咱们俩呀、二心合一，好好的听这本书，怎么能把这个病能够治好，度过这个关。我说呢，我都怪我不无知不懂，我把你这条腿等于那什么，我说你原谅我，我说我对不起你。 哎， 然后我就读这个那个范例，读了几个范例，读了以后我就觉得他的，哎呀，我就觉得他那个脸色变得通红，燥的呀不得了，就特别燥，马上大汗珠子，就那个。 那是一种，当时你后来是什么反应？ 疼，开始疼，疼到极致了，可能我在医院说不出话。腿，又是这个腿，还是不是这个腿？但是检查出来是大脑血管出血。 又出血了，前面是梗塞，后面又出血。 对。怎么出血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天是礼拜六嘛，非常安静，好好的一天都非常好。所以为什么我说妈，我的心脏也快受不了了，他老是突发性的，一点预兆都没有，晚上一切都很安静很祥和。然后我说呢，我说我拿着凳子坐他旁边，好心好意给他读了几个范例、我说咱们好好的，一定好好的。我说 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前面导致这个动脉硬化硬了以后 啊， 血管硬了以后，只是说血压有点波动以后他在往出出血。 那我给他读书说他是不是不爱听，是先 烦的，不是那根本不是你读书的问题，就是到那一刻他发作了，跟你读书没有关系。但是他那会儿也前面又没有任何征兆，核心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一天都好好的，血压正常，体温正常，到晚上都好好的。我说既然安静我也弄利落了，我说我给读本书，因为让他少吃多餐嘛，我想等到12点以前我再给他吃。 那这个一出血赶快又送医院呗？ 没有， 没去， 怎么没去呢？我想着还要给他送吃一顿餐呢。我就吃完餐以后，我想着给他擦擦汗。 就是当时表现的就是有点急，脸通红。 哎呀，红 啊， 不是有点急，那真是急的，就叫唤，然后那汗珠子， 一个是头疼， 头疼可能 就要裂开的。 对，那大汗珠子，我妈都说哇，怎么出这么汗珠？浑身的胳膊刚擦完又出来，刚擦完出来，那衣服换了4-5件。哎呀，我说不对劲，我说我别再打搅他了，我估计可能他不舒服。我说等明天一天亮一大早吧，他如果再不舒服，我就给送过去。我说等到明天天一大早再送。就这么的，我就没再管他。我说疼是吧？我说我也太累了，十二点都过了。我说我不在那了，我赶紧的卧倒，就躺在这地上就睡了。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来钟，我一早起来以后，然后我就看他，你看吧，也不出汗了，也没什么了，但是这个眼儿根本就看不见黑眼珠子，整个白眼珠子，整个这眼睛是白的，然后这舌头就这样当了的，一直当了这个地方。我妈吓坏了，我妈说这怎么做梦吧？我说是不会是做梦吧？她这，哎呀，就喘那个气都是一声，那个声音都特别异常。我说不对，我说妈绝对是有问题了。我就8点来钟了嘛，7点来我醒了，8点来我打了电话，我打了120过来就，这看着就是大脑出血了，压迫神经了，赶紧送医院。二话没跟我讲。第二那个床单那个包袱就给我送去，我什么都没准备，我没有那个意识。完后来我就赶紧提了包，抱着那个包，拿着钱，拿着他那个几样，就最基本的都赶紧走了。 这等于是去年2月份了，2017年。 去年的2月份是到我送去的是3月6号嘛？ 3月6号 是星期天， 又去哪？又去海军。 又去海军，星期天3月6号一大早。 我们说这个脑卒中啊，包括我们说这个俗称为中风啊，它有这个梗塞性这个脑卒中，有这个出血性这个脑卒中。那你像这个核心病因是什么呢？都是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呢，一个是血管里边发生斑块梗塞，还有一个就是动脉血管这个粥样硬化，就是纤维化以后呢，它这个脆性增加，就容易这个出血。那你像这个高血压这个脑出血呢，也是这个高血压最危险的这个并发症，也是高血压防治工作这个重点。你像高血压这个脑出血常常发生50岁左右这个高血压病人，当然最近几年这个也是有点年轻化啊。多数病人呢，一般怎么发病都是发病特别突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感到这个剧烈的头痛头晕，随着这个出血人呢，一般怎么发病都是发病特别突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感到这个剧烈的头痛头晕，随着这个出血破入这个脑实质，出现了这个颅内这个压力增高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头痛加剧、恶心、呕吐、意识障碍，轻一点呢它就是嗜睡，重一点呢就是这个昏迷。而且这个病情呢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你像这个昏睡昏迷后鼾声大作，有些人呢是呕吐，胃吐出来这些东西呢多为这个咖啡色啊，像这个咖啡色出现以后表示什么？胃部它也出血了，因为病人已经昏迷，所以这个呕吐物呢这会儿危险的怕什么？就怕堵住你这个气管，如果这个堵住气管，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呼吸道这个梗塞，呼吸困难，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偏瘫，还有这个抽搐。脑出血的这个部位还有它的出血量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和病后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未来会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这主要看你出血这个部位和出血量。如果一发病就陷入这个昏睡昏迷并不断的加重，你像这类病人呢预后都是非常严重的。你像刚才李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啊，病人这种抽搐这个烦躁不安，那其实就是剧烈头痛头晕的表现，因为他前面梗塞了他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呢前面是梗，这会儿呢又慢慢的出现了这个脑出血。 礼拜天当时那个大夫告诉怎么了，然后那个120那个大夫跟他讲，翻白眼，大脑出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今天给你送过来。 那这一段是住到医院了吗？ 在医院里的急诊室里头。 急诊室那该处理的处理， 处理 该挂药的挂药。 你听着，对，只有一个这个伤口没愈合，也没化脓，上次说的啊，没愈合，但是那漏的肉没，但是没化脓，就捂了这么一天一宿。礼拜一这早完核磁再进送到那个 ICU 时候，ICU 的大夫一检查，褥疮写上，化脓写上，化脓了。一天一宿啊，化脓了，就这化脓以后还没给他上药，一个星期那个神经科护理那个杜大夫给我来电话，你赶紧白塔寺去买那个叫双什么消炎那个化脓的，我买去了，买去给他送过去了。 你看啊，这我推测啊，这个有一种可能就是院内感染，因为医院是有细菌的， 你 家里没有这个， 你说的非常， 结果他在非常虚弱的情况下一进入那个环境，哗哗哗奔着这个那个细菌感染很快。 对，你听着，最后 院内感染， 最后我宁可花钱呢，还要截肢，告诉要把这块截了，跟我讲了要截肢，这已经是3个星期以后，就那么。 你不是吗？这会儿大脑出血不是按照这个在处理吗？ 对， 这块还要再。 你听我讲啊，这不嘛进去的时候，这回不是进了腿的进去的，这回进去3月6号是进大脑进去的，进了 ICU 神经科了，内科，他让我做给他开颅，我不开颅，我保守治疗。然后呢，进到神经内科以后，人大夫就管你神经内科，你的腿的事人不管， 都管不了。 但是发化脓了以后，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买了双氧水双氧水化脓给我上了几天以后不行，告诉我你赶紧找那个原来给他治腿那个大夫叫什么，你叫他过来。 赶紧让他看一看这腿怎么样，是化没化脓，是跟到没到骨髓或血液里化脓。完我就去找了杨医生，说好，我说那个大夫说了已经化脓了，我深度不知道，让你们赶紧过来看。结果这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杨医生过去一看，跟那个医生商量还要截肢，说骨髓发炎，骨髓发炎了要截肢。我当时我说杨医生，我说我当时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就叫您来，您不过来，我急了。当时在医院里头，杨医生你别着急，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现在就大家在一起想办法，这么来劝我。你想我单枪匹马没有人帮我，我也就听杨医生，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他说这样的，如果你要相信我，咱们还得截肢啊。我呢按我的标准呢，你要求多少我给你尽量的少截肢。然后来，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专门叫个叫304，专门治这个骨伤的那个叫空叫什么医院？那叫 304烧伤科。 烧伤科那个解放军，也是解放军医院。 304， 对对对，找的那个主任专家，他是来了以后一看，他说你是他家属，对，我跟你讲吧，得截肢。如果你要不相信这个空军医院，你送到我们那医院，你要送到那，我也是，我来给你清楚。我为什么？我刚开始刚化脓没有事儿，只是伤口没愈合，我在家里没有感染啊。完后来那个大夫说，不说这些，就说他现在因为大脑出血引起他住了 IC 这个重症监护室。那么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空气，你要知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跟你讲的，空气很污浊。他这个感染是属于叫正常现象，不叫异常现象。你要是听我的。趁他现在还没发作，还得截肢。我说那截哪儿？我不说了吗？整个大腿截。我求你了，我大夫，我本来想让他画画的，让他想把那个腿子好起来。 那会儿说那个没用。 对，然后大夫说，你说的非常对。我说你就先别说那个，他能人活过来就不错了。 对对。 完后来呢，我说我不说这个。我说那我就不希望截到这儿。我说能保着他，那你得跟那个杨晓东大夫就讲。你要跟我讲，我就跟你彻底。 我说那会儿医生的心里就保命，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你说的非常正确， 一点 都没错、 那个。 他跟我讲了，他说骨髓要发炎，就跟那天那个血液发炎是一样的啊。现在因为是在医院里头，还没发烧，由我们来控制，还没发烧。等天 你感染的严重，这个败血症，什么再一发生以后，那长的顺着这个血液那个细菌就走了。那个就会直接就救了。 那他就当时就死亡了， 哦、 抢救都来不及。他说了， 抖血症、败血症， 杜伟大夫神经内科在，他说这个情况你只有一个保命，你现在是保命还是保他的腿？ 嗯、 我说那当然保命了，这个时候不用说别的，那就截肢。到了4月22号， 嗯， 他说那你看你这个骨头、这个腿都治好了， 嗯、 你还在这住，确实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你应该换别的科室住。我又自己一次的找这大夫。说你帮我去收他吧，我说我这回不走，我陪他住院。他说不行。 那是什么科？你去找 康复科呀。 康复科。 康复科呀，这不要出院。 那当时这二次住进去是脑出血住进去的吗？ 对。 脑出血住进去就是脑出血，就是吊吊输输液， 对， 减减压， 对， 什么肝漏全利尿剂啊。 杜大夫跟我讲了，我说那个照片我看不懂，我想问你，我他那个照片那个核磁照片什么意思啊？完全毒死，告诉我这个啊，就毒死了。他说，救不救？问我救不救？我说救，我说我还必须得让他活下来救，我这次不走。 那最后就没有做开颅手术吧？ 没做，我没同意做。 啊、 我没同意做。 啊、 他告诉我开颅手术快、 啊， 一个星期就能给你把这大脑血管这个那个压迫那个血的那个都抽走。 他把那个 对 抽走、 哎，他就能恢复了。我说那我也不，我说我保守治疗，我不开颅，我不开颅，我就还让那个脑神经内科给他等于用吊啊什么的抽那么血、 嗯。 结果呢，又跟我说什么？现在他有 这不属于脑干出血，要属于脑干出血的话就走了。 哦， 哎，他不属于脑干出血。 哦，在 ICU 住了27天。 哦，这就算把大脑控制住了。 把大脑控制住了，人也是睁着眼儿，不能说话，什么反应没有，但是好像我感觉他有意识。怎么叫感觉有意识呢？给他从医院接出来以后，走一下地下通道，我发现他那个眼睛， 眼球转的。 就在看，就周围，他可能感觉到不是那个住的地方了。 哦。 他感觉到是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就这个脑子脖子不能动，就这眼睛在那 啊， 就尽量的就看看中枢是什么环境。 他眼球能转，代表中枢神经那会儿功能是在的。 他可是那天发生的时候不能转的 啊，那是 一直是斜着。 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看着这个，还有神医时不是看瞳孔嘛，哎，看放大不放大？ 对， 那他那段恢复的还。往前进了一步， 进了一步，对。后来我问杜大夫，我说这个能最大程度能恢复到什么样啊？杜大夫跟我讲就这样的。我当时我就说，怎么会就这样呢？不能再好一点吗？ 嗯。 他说那就是，意思老天爷降，这老天爷就是降生吧。 看能不能帮他了。 哎，老天爷降生吧，哎。他说我们已经尽最大力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告我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你们老头子说实在的，告我，你们老头这个体质是这个挺棒的，哎，都这样了还活过来了，哎，都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了。 你咱们就说这块九死一生发生了多少事，而且都是要命的事。 你说我就心里 没事没事，你这不这个你也尽这么大的努力，而且你看每一次都是大事，我听了这个医院发的都是大事，没有一个小事。 我周围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要我这个就注意，要我注意那个都没有，所以帮他那个每次120搬来都不愿意帮我们，都是医生和我搬，每次一来去找人去。我跟大夫说，我说我一个女人，我上哪找去大半夜的？而且他每次发生事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晚上，都不是白天。他一发生事都是在晚上，你说邪气了。 那你 ICU 也抢救了，这个又给截了一下， 又 住了多久？ 啊，我跟你讲，3月6号进驻的，一共是4月23号出的院。 哦， 4月23号出的院 就出来了，4月就出来了。 4月23号出。 后来还在住过吗？ 没在住过。 就从去年到现在。 对，没在住过，哎，没在住过。 没在住院的画家李可才，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众朋友在明天继续收听画家李可才的故事。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高血压，或者是您已经有了动脉硬化，已经有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大心小肾脑卒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预防脑梗和脑出血的同时发生，或者是如何预防脑梗和脑出血的单独发生呢？或者是您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发生脑梗和脑出血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您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同时呢，又可以为您出具一套健康风险的管理方案。那么在这一套健康风险的管理方案的支持下，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脑卒中，预防出血性脑卒中、梗塞性脑卒中，也就是预防脑梗和脑出血的发生了。所以听众朋友啊，脑梗、脑出血其实治是很难的，但是防呢，这种手段我们呢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呢，请听众朋友一定要以预防为主。那么如何来预防呢？就是非常好的执行我们给到您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听众朋友想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同时又想拿到自己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云主任来提出。 今儿的题目是哮喘也和纤维化有关系，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